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3集，导火线索。 岂有此理！ 昏暗的虚拟会议厅中，一声愤怒的斥喝从蓝色光柱中传了过来。只见光柱内的穆寻之脸色铁青，对着前方的紫色光柱怒目而视。 一个半点异能都没有的小子竟然能脱离监控就此失踪，子墨部长，这件事您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随着穆寻之的质疑，会议厅内其余几道光柱内的人影齐齐将视线聚焦在了紫色光柱中那位身形孱弱的男子身上。 穆部长，您切莫激动，周文涛他才不过失联了几个小时，哪能算得上失踪呢？ 子墨轻轻咳了几声，抬头望了眼蓝色光柱内的穆寻之，话语中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意思。 周文涛属于 A 级涉密人员，就算只是失联几小时也不是小事，这也是穆部长临时召集理事会的原因吧。 这次说话的是青色光柱中那名端庄的女性。 哼，说到这个嘛，倒也真是有趣，与周文涛的日常联络可是我们太宰部内部的事，不知穆部长又是从哪里得知周文涛不见了呢？ 子墨抬眼看着穆寻之的表情，似笑非笑地说道： 哼，还问我？您是否得先去问一下您旗下的部员，为何要在机场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亮身份用特权，还上演这么一场追逐战？ 穆寻之冷笑着对着会议厅中央伸手一挥，一道虚拟屏幕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屏幕上放的正是当初周文涛被小唐两人追赶的画面。 要不是我们军机部迅速截取情报处理及时，一旦被人拍下上传社交媒体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您知道吗？周文涛这种未经汇报擅自脱离监视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叛逃，同时这也是太宰部的失职。 可听我手下的人说，当初他们只是在和周文涛做实战演练而已，我承认或许在实行中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导致周文涛与我们的人闹了脾气，导致了所谓的失踪，但也不能因此就判定周文涛是叛逃啊。 子墨伸出手指捋着发尖，不紧不慢地说道： 强词夺理。 穆寻之愤然道： 还说什么实战演练，那他现在人呢？ 哎，小孩子嘛，闹点脾气很快就会回来了，再说了，从现在的信息看他又没离开本市，能逃哪儿去呢？ 似乎是接连说了太多话，子墨又开始捂着胸口病殃殃地咳了起来。 子墨部长，看来您最近身体抱恙啊，如果您太宰部不能胜任监管周文涛一职，不如就由我们军机部担任如何？ 穆寻之冷冷地说着，故意朝着红色光柱内陆静怡的身影瞥了一眼。 不劳穆部长费心，说起来，穆部长您既然那么有能耐，当初在机场里您就应该抓住他了才是。 子墨掏出手帕轻视着双唇，反唇相讥道： 哼，子墨部长，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当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周文涛去了机场，又怎么可能会在现场？ 穆寻之两眼一瞪说道： 难不成你是怀疑我们窃听了你们内部情报不成？ 哼，我可没那么说，穆部长您多心了。 子墨笑了笑， 不过我也看了机场的监控录像，似乎在当初周文涛躲进了洗手间后，监控设备就神秘失灵了，对于周文涛离开机场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也未免太巧了。 子墨部长，您到底想说什么？ 穆寻之盯着紫色光柱中的紫墨，眉间一皱。我想说的是，如果监控设备的失灵不是巧合，那么也就是说，有人故意不让我们知道周文涛的下落。紫墨抬起眼，慢慢说道，周文涛本人自然是没有这种能力弄瘫机场监控线路的，所以我猜测或许是有第三人掳走了周文涛也说不定。 你是说有人绑架了他？ 的确有这种可能，当然现在情况不明，我也只是猜测罢了。子墨说道，只是如果周文涛他真的是被绑架的，那我们或许得将现场接近过他的人逐一排查一遍才行，只不过这恐怕需要不少人手。 调查人员方面是我军机部的职责，但要是我查出周文涛并非被绑架，而是叛逃的话，到时候子墨部长可别急着护短啊。 穆寻之冷哼一声，随即将视线投向前方沉默已久的红色光柱。 陆首领，此事事关部门内部人员，我希望太宰部能适当回避，同时因为人手问题，我请求调用一部分总部的人力进行配合。 你的意思是由你来主导搜查工作吗？ 陆静怡的声音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平和。 没错，这是我军机部分内的工作，我想子墨部长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穆寻之说着，朝着子墨的方向看了眼，而后者只是捂胸轻咳着，并没有说什么。 当初将周文涛编入太宰部可是陆首领您的意思，我希望这不是一个错误决定。 穆寻之重新看向陆静怡，言语中似有咄咄逼人之势。 哼，是不是错误决定等找到人就知道了。 陆静怡笑了笑说道， 这件事关系到重要人员的安全，我同意你调用部分总部人力，只是有件事我需要提醒你一下。 陆静怡平静地看着穆寻之，似乎话中有话。 你的职权只是寻人而已，希望你不要自作主张做些多余的事。 哼，那是自然。 穆寻之不屑地笑了笑，随即伸手一挥，蓝色光柱随即湮灭。待到穆寻之再次睁开眼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已不是理事会虚拟会议厅，而是自己的军机部部长办公室。恭敬的敲门声响起在办公室门后，穆寻之皱着眉头看了眼门口的那名拥有琥珀色瞳孔的高大男子，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 进来。 是。 男子点了点头，刚无声地走了两步，又像是忽然记起了什么似的，把脚步声给放了出来。愤怒的锤桌声随着穆寻之恼怒的视线冲着男子袭来，后者面无表情地站定在穆寻之办公桌前，像是早就对此番怒火有所准备。 说，到底怎么回事？竟然连你也会失手，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很抱歉，是我的失职。 面对着穆寻之的斥责，男子并没有找任何借口，干脆地承认了下来。而穆寻之见对方坦诚的样子，一时也没法继续发火，只能强忍着怒气，把手边一堆资料扔在男子面前。 机场的监控是你做的手脚？ 是的。 有没有暴露你自己？ 没有。 肯定？ 我肯定。 男子顿了顿继续说道，机场的监控室人员已被我控制，按照原计划我会伪装成保洁人员，将周文涛装入保洁车带走，却不想遇到了意外状况，周文涛被人给救了。 被人给救了？ 穆寻之抬起头问道， 被谁？ 很抱歉，我没有看到。 男子摇摇头说道， 在外面的人进来之前，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就已经撤离。 你的决断是正确的，你是我军机部的暗影，也是秘密武器，如果被人发现你的存在，怕是会横生事端。 穆寻之揉着眉心，脸上似有疲惫。 这一次，那周文涛虽然还没被挂上叛逃者的罪名，但我依然得到了搜捕他的权限。而只要他落在了我的手里，以你的能力让他自我供认叛逃的罪行是轻而易举的事，到时候看陆静怡和子墨如何自圆其说。 穆寻之看了眼男子的琥珀色瞳孔，冷冷说道， 不过子墨那边似乎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我虽然相信你不会在监控里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最好还是小心点为妙。只是在监控缺失的状况下，我们也少了追踪周文涛下落的线索，人总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是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可以配合调度些人手给你，但要你赶快把人给我找出来。 明白，我这就去准备。男子点点头，刚准备转身离开，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再次定住了脚步。对了，这次在抓捕周文涛的时候，我好像发现了件奇怪的事。男子思索着，俯身对着穆寻之耳语了几句，后者微微眯起眼，像是听到了某件离奇的事。 他的伤口，你确定吗？ 穆寻之问道。虽然是惊鸿一瞥，但我的确好像看到他的伤口似乎在自动愈合。男子说道，不过现场的情况比较乱，也不排除看错了的可能性。 不，说起来，这小子之前受过重伤，却意外的很快痊愈，或许这不是巧合。 穆寻之低头思忖道， 周文涛这小子说不定还不简单呢。这个人在抓到后，先不要公开消息，我另有安排。 是。窗外，一枚指甲盖大小的机械蝴蝶扑腾着翅膀悄然从办公室窗框边缘飞出，落在了办公楼外花园里那名少女的纤纤玉指之上。青雨小心地收起了机械蝴蝶，抬头看了眼穆寻之的办公室窗户。 文涛， 青雨担心地呢喃着，那双抱着汇报资料的手因紧张和震惊而微微颤抖。 舅舅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鉴于哥哥，我该怎么办？ 青雨咬着嘴唇，犹豫片刻后便转身隐入花园树影中匆匆离去。